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又到了这个历史在笑的节目时间。我们揀了陈独秀来作为在自由主义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讲，因为他在五四即是期间呢，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的一个即是思想人物、思想型的人物，当然后来也是搞革命啦。咁講呢個陳獨秀嘅時候咧，當然你一定係要講《新青年》呢本雜誌。咁我哋上次都提到《新青年》，即係話早期啊嗰、那個《新青年》究竟係一本咩嘅雜誌咧？嗱，佢發行量唔大，但係影響力非常之大嘅。而且我哋去即係研究分析喺民國初年，即係民國四年啦。喺嗰、那個即係辛亥革命之後，整個中國嘅形勢就軍閥割據，係嘛？即係個北洋軍閥係嘛？基本上係切據咗成個。即係革命嘅果實啊！整個中國咧四分五裂嘅啊！咁而孫中山所領導嘅所謂國民黨咧，就失縮喺廣州一隅啊，準備即係隨途後繼，準備再起啊！咁成個形勢係非常之混亂嘅。而喺呢一種咁嘅情況底下，等於我哋講五四運動嘅思潮咧，你會發現即係喺民國初年，即使係四分五裂嘅時代咧，但係個思想係空前發達嘅，係咪？咁所以先至會有《新青年》呢咁嘅雜誌嘅出現。而《新青年》是一本很值得我哋，即係話呢一份刊物很值得我哋去研究，其實亦都有很多學者、專家，即係中國近代史的專家或者啲學者咧，將《新青年》作為一個重要的一個議題、一個學術的議題咧，我哋研究嘅啊。咁我哋即係要花多少少時間去講下呢份雜誌咧？當然，我哋上次講過啦。即係我哋簡單介紹呢份雜誌嘅，即係嚇嗰個即係壽命啊，佢嘅歷史啊，咁佢都分幾個時期嘅。咁我哋而家集中講緊嘅咧，就係早期嘅新青年啊。佢喺嗰個即係所謂即係領導思想或者一個思想潮流嘅帶領者，佢嗰個貢獻喺邊度啊？當然早期嘅所謂新青年就唔係淨係陳獨秀一個人啊，胡適都有份係嘛？咁當時其實我哋上次都講咗，即係新青年咧，對於政治問題咧，佢嗰個言論主張亦都係以咗西方嗰種所謂獨立自主嗰種核心價值啊，即係你人如果自己冇辦法獨立自主，係嘛？唔係我為東道啊，不作奴才，唔係有呢種咁嘅思想嘅話啊，咁你點去捍衞自己嘅權利咧？係咪？所以。新青年的言論主張是以個人獨立自主作為核心思想，而他們那個言論主張呢其實在早期都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的。第一就是他們首先就是憧憬歐美，即、就是西方那個民主憲政，就是希望中國放棄幾千年即、就是相傳的這種官僚的個人政治啊，那種家天下啊，或者每一個朝代其實就一家一姓的天下，希望可以取而代之，是用一個自由自治的國民政治來代替啊。咁呢個就係 即係對西方啊、對歐美嗰個民主憲政嘅一個憧憬。要實現呢種理想嘅話咧，就首先要啲民眾要知先。呢、這個知就係、是、即係你要知道你乜嘢係你唔知道嘅，係咪啊？知道乜嘢係你應該知道嘅，係咪？咁所以就話民眾首先要有一個自由民主的這些咁嘅觀念啊，咁於是咧就可以居於一個自己主動的地位啊，然後去建設一個新的政府啊，咁啊自己亦都制定一些法律啊，然後你去服應呢一種法律係嘛，自己制定一些權利，而自己又尊重呢些權利係嘛，嗱呢個就係、是、即係當時新青年啊。即係佢覺得要實現呢種所謂民主憲政嘅理想咧，就首即係要民眾自己係嘛，要有呢種自由民主嘅呢種咁嘅觀念，而即係自己首先要將自己定位成為一個主動嘅地位啊，我自己揸主意嘅係嘛，然後去定一啲法律制度係嘛，嚟遵守呢啲法律嘅制度係嘛，同埋自己嘅權利。是必須要自己要去尊重這些權利，或者是捍衛這些權利。所以這個階段就是說，經由人民即是形成一種自由民權的觀念，然後再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這個是一個所謂理想主義的時期，是吧？這個新青年，即是你看回他那些言論的主張，早期提倡這個民主憲政，他第一個就是一個所謂理想的時期，但是這種理想呢是很難實現的，是吧？所以他們為了即是快點實現這個民主憲政，就希望當時那些各黨各派，包括國民黨也好，北洋軍閥也好，即是要放棄一種武力統一全國的這種想法，然後大家呢求同存異，調和各個黨派的利益，咁然後實行呢個憲政，甚至係分權共治。嗱，呢個又係真係好理想喎！軍閥割據嘅時候，國民黨要即係北伐統一中國，係咪？黃埔建軍係咪？即係要統一中國，甚至乎不惜結合呢個蘇俄嘅力量、共產黨嘅力量，佢都係要統一中國㗎啦，係咪？所以先至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嘅。即係孫中山提出嗰個聯俄用共輔助農工三大政策，係咪？關於呢個聯俄與用共呢一筆喺中國近代史、現代史裏邊、民國史裏邊係非常之重要嘅啊！當然我哋即係話喺以後嗰啲單元裏邊咧，會特別將佢當一個專題嚟同大家去討論。我哋而家係講緊五四時期嗰個思潮與人物啊，講到呢個新青年嘅時候，即係話佢哋當時有呢啲咁嘅理想，實現民主憲政嘅理想。而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你只是得個講字，或者靠呢本雜誌，或者呢一班人物走去宣傳，或者即係鼓與呼都冇用嘅喎，係咪？你係要靠嗰啲擁有權力嘅人，係嘛？即係包括呢、這個即係北洋政府係嘛，當時嘅軍閥係嘛，同埋唔同嘅黨派係嘛？嗱，當然嗰陣時即係新青年早期呢、這個共產黨仲未出現啦，係咪？咁但係國民黨雖然係即係話嚇喺呢個南方係嘛，喺廣州係嘛，但係佢都仍然係會有影響力噶嘛，所以佢希望呢啲黨派之間咧能夠大家摒除成見啊，然後求同存異，調和大家嘅利益，然後希望可以分權共治。所以呢個嚴格嚟講就係、是、到呢一份雜誌提倡呢啲咁嘅言論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現實主義嘅時期。有一個理想主義的時期，去到一個現實主義的時期，係咪？但係呢個現實主義的時期，即係話佢鼓，即係鼓吹嚇嗰啲黨派調和利益、求同存異、分權共治，但係呢個係冇辦法實現嘅喎，係咪？佢哋依然係鬼打鬼，係咪？大家為咗即係爭奪權力，一樣係兵戎相見，係咪？所以全部都係自私嘅，佢唔會將民眾嘅利益擺喺第一位嘅呢啲黨派啊，包括嗰陣時嗰啲軍閥係咪？咁所以佢哋就被逼咧，由一個所謂現實主義嘅時期去進入一個直接文字嘅時期。喺民國初年，《新青年雜誌》係嘛，喺胡適之、陳獨秀呢啲人 即係主導底下，都有一個即係民主憲政嘅理想，亦都有一個實施民主憲政嘅嗰個現實嘅睇法，係咪希望嗰啲黨派即係調和利益，係咪放低自己，即係大家自己嗰、那個即係私嗰個黨派嘅利益，然後以即係蒼生為念啊，去建立一個民主憲政。但係結果當時嗰個時代就係、是，喂嗰啲黨派或者嗰啲軍閥睬你都傻，係咪都係將自己個利益置於民眾嘅利益之上，係咪？咁於是新青年嘅言論咧就開始比較激進啦，就有一個現實主義時期，就轉去一個直接文字嘅時期。咁你話我哋呢啲係咪好落伍咧？即係相比之下，係咪喺民國初年啊，新青年已經有呢種咁嘅睇法，係嘛？即係呢個直接文字係咩咧？主張人民直接制定憲法，實施直接民治、地方自治等等啊！嗱，呢種咁嘅所謂直接民治，對於當時嘅現實條件嚟講咧，幾乎係等於幻想，係嘛？咁呢一個即係話，佢哋嘗試喺中國建立民主立憲嘅，即係呢種咁嘅理想係破滅啦，係咪？所以先至令到陳獨秀由一個知識。即是有一個道德型的知識分子轉型變成一個行動型的知識分子，到最後呢是以布爾什維克的職業革命家組黨的方式，打破所有的現存的勢力，建立一套全新的社會主義政治。那這個就是後話了， OK？ 這個就是即是去到已經即是幻滅了，理想幻滅，到最後陳獨秀就走一條咁嘅路咯，係咪？就以呢個布爾什維克職業革命家嘅嗰個組黨嘅方式，當然呢個就係以俄共為師，係嘛？咁呢一個就係革命噶啦，打破曬所有現存嘅建制，係咪？然後從事呢個社會主義革命。 我要見 佢港獨噶啦， 係啊， 啲人 係啊，炳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節。 回到第二節，新青年的知識分子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所謂民主憲政，這種理想呢、就是幻滅了，其實就足以說明自由主義在當時中國的生存發展，就是它是缺乏一種所謂根珠未深，沒有這種根，是吧？所以我們在講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就引用這個殷海光先生所講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這個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吧？因為中國的經濟落後，在當時的時候它不具備那個所謂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一個所謂民主法制的所需要的那種社會條件，在當時來說，是吧？它是缺乏一些所謂具有調和理性精神的那些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即使好像陳獨秀這些人 曾經有即係發動民主革命嘅呢種意志，要打倒嗰啲軍閥官僚啊、封建主義，係嘛？佢都冇辦法去建構出即係一個民主立憲嘅制度，係嘛？喺辛亥革命之後，嗰啲北洋軍閥官僚切據、切奪成個民國啊，即係四分五裂，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一個證明。啊，陳獨秀等人佢無力改造呢個政治，係嘛？當時嘅現實直至就唯有走上一條激進嘅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啊！呢個係陳獨秀當時有一啲人啊，同佢有同樣嗰個思想嘅人都係咁樣嘅。嗱，當時提出呢個所謂德先生、蔡先生，呢兩個口號，即係科學與民主、民主與科學，呢個都係當時嗰個所謂思想革新運動嘅一個即係思想嘅主軸嚟嘅，係嘛？即係陳獨秀。他們以為即科學、對於歐洲即那個興盛呢、那個貢獻呢是不在那些人權學說之下的，是吧？即科學不單止可以解說自然法則，也可以解說自然法則的工具，作為是吧？宗教和迷信一定是會被科學所否決的，這個是即我們之前也有提到的，他是很篤信這個科學，所以也是一個科學主義者。當時的科學主義已經變成一種信仰，所以由於他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他也都反那些所謂外來的教士，當然那些來傳教的教士很多就左手一本聖經，右手一把寶劍，也是列強侵略中國的那些前進梯隊來的，當時有些被認為特別那些排外和民族主義者，所以對這個，所以當時以科學反宗教的思想是有一些人會去接受的。咁好啦，你去強調嗰個科學係嘛？咁於是對於一啲即係歐洲啊嘅所謂實證主義啊嗰啲，咁你就即係非常之迷戀係咪？嗱，當時有一種思想就係嗰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咧，亦都係嗰個科學嘅思潮之一。即係你鼓吹科學嘅時候係咪？就達爾文。那個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幾乎是那時候知識分子很多是口頭禪來的，是吧？但是即是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末葉、當然民國初年就是二十世紀的了，是吧？二十世紀初了，是吧？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在美國流行的時候，是那些保守主義用來維護現狀的一個理論的根據來的嘛，同中國嘅情形啱啱相反噶嘛？清末民初嘅知識分子，佢就藉著呢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嚟鼓舞科學嘅精神。我哋要講科學，唔好講宗教，係嘛？我哋傳統嗰啲禮教又要打破，係嘛？宗教咧就揾老襯嘅，迷信啊等等，要科學。咁於是即係話利用呢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愛嚟作為鼓舞科學嘅精神。其實主要就用嚟解釋中國慘遭欺凌嘅嗰啲不明嘅原因啊，並且從中去推演出要求變遷嘅一啲講法，係咪？所以呢個喺美國同喺中國嘅情況係咪唔同咧？係咪？咁另外除咗呢個所謂社會大於民主義咧，咁你胡適之當時鼓吹嘅所謂實驗主義咧，又係另外一。一個支流啊，關於呢個科學，即係一個科學嘅思潮啊，係嘛？嗱，實驗主義咧就係嗰個真理係咩咧？佢就係將真理變成一個工具啊，認為嗰啲啱用嗰啲先至叫真理，你明唔明啊？嗱，我哋有時所謂講真理咧，真理咧就譬如我哋我哋成日話啊，我哋要即係去捍衞呢個真理咧，追求真理咧係好孤獨嘅，好寂寞嘅，好多時你會俾人去打壓啊，同埋要付出好慘重嘅代價。但係胡適之嗰個實驗主義嗰個真理觀就係講真理咧，佢當成一種工具嚟。 嗰個真理啱用嘅合用嘅先係叫真理，係嘛？所以當時呢、這個所謂實驗主義到咗胡適之嘅手中咧，變成一個所謂反傳統嘅工具。佢用一個批判嘅態度嚟重新估值、估計、判斷一切嘅價值，係嘛？要重新估計，所以點解要反傳統、反封建，或者當時嘅社會上邊嘅所有一啲核心價值、禮教、父慈子孝，係嘛？男女即係要分開，係嘛？有即係呢個禮教嘅範例，係嘛？男女授受不親，女人啊扎腳咁，諸如此類呢啲等等，所有嗰啲所謂傳落嚟嘅價值，係嘛？佢要重新去估計，將一啲不適合嘅，你過去有啲人視為真理嘅，視為理所當然嘅嘢咧，係要捨棄，包括啲道德、習俗，係嘛？都要捨棄嘅。所以胡適之嗰個實驗主義嗰、那個真理觀，就係將真理變成一種工具。同埋對中國所有嘅嗰啲完全嘅價值，或者一路傳落嚟嘅嗰啲所謂價值，要重新估計，重新用一個批判嘅態度，對於嗰啲過時嘅、不合乎人性嘅，佢認為係全部要斷言將佢捨棄，咁啊，不能夠再繼續存在。當然有啲人認為，即係胡適之嗰個所謂實驗主義嘅思想咧，就即係嚟自呢個杜威啊，咁佢。他這個實驗主義的思想也都影響了他的文學觀，就等於講文學的革命的時候，或者講他那個所謂鼓吹白話文運動的時候，即胡適之有一段說話是很清楚的，他說文學的生命是全靠能夠用一個時代的說話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就必須要換新的工具，活的工具，這個就是文學革命，是吧？文學的生命是要用一個時代的畫的工具來去，即是表現這個時代的情感和思想。你用一些過時的語言，是吧？你怎麼表達到那種情感呢？是吧？所以他提倡白話文，其實講活的，所謂新的一種所謂工具，是吧？個語言嘅工具嚟展現呢、這個嗰、那個時代嘅感情同埋思想啊！佢叫呢種就係文學革命啦。呢一種文學革命觀咧，就係、是、受佢嗰個實驗主義嘅思想咧，就是、所影響嘅，係嘛？所以即係、胡適之嗰個白話文運動，佢唔純粹係一種即係、就是、捨棄文言作為表情達意嘅工具咁簡單，係嘛？因為他這種文學觀也是來自這個實驗主義，於是就提倡要擴闊那個寫作的範圍，不要來來去去都是風花雪月，或者抒發這個、就是、感情那麼簡單，社會上還有很多東西，有些好人好事，也都有些、就是悲劇的人物，社會上什麼都有，你可以擴闊了個寫作的題材，不一定局限即是這個這麼狹窄的範圍，要言之有物，要講自己的經驗，然後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這個就是他那個實驗主義的所謂文學觀。